就纽约在海底的角落，阳光把大地变沙漠，变了味道，人们才开始哀悼，讽刺的是空气很好，烟都在水里无声飘摇，没了情调，人们为三餐奔跑，一切的爱